请听团圆酒，新疆故事，爱无眠。 声音的悠扬悠扬，这里有 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疆，有一个迷人的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疆。红乃是草原如花，红雀和蜿蜒流淌，拍拍金疆，草草白杨，戈壁新城，葡萄长廊。

长城。